大新。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诵读小站的主持人静乔。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博物科普类图书《北京自然笔记》。这本书作者按照不同的路线介绍了北京及周边地区植物资源丰富的地点和比较有特色的物种，那我们一起来听在这个季节探索自然的好去处有哪些。东陵山、百花山、小龙门等景区均属于太行山脉，相距不远。东陵山是北京的第一高峰，车可以开到海拔1800米的山腰，东陵山成了生态旅游的首选之地。7、8月的东陵山绝对是植物的天堂，花朵的乐园。东陵山景区内有野生花卉190多种，药用植物570多种，自然观察的推荐地点东陵山必不可少。紫草科的长筒滨紫草长在东陵之巅，如果想在北京见到这个紫色精灵，只能在恰当的时间去东陵山拜访。长筒滨紫草紫色的花朵，长筒状的外形，植株花朵繁盛，很吸粉，人见人爱。瞧，7月初，它一定羞答答地低着头，等待你的到来。玄参科的华北玄参鼓着黄色的花苞，分布在东陵山顶的乱石之中，一丛丛，一簇簇，像是在告诉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恶劣的生存环境。敬畏自然，学习自然。如果你能在东陵山上找到华北玄参，便以此为对象深入观察，那你一定是幸运的。华北玄参在北京的分布也许就只有东陵山了。虽然金莲花在北京的几个高山中都能找到，但还是忍不住在东陵山介绍金莲花。金莲花，毛茛科金莲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花形像喇叭，金黄色，给人一种积极向上、无比热情的激情。金莲花一般生长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比较耐寒。东陵山顶的金莲花最佳观赏期是7月中旬，成片的金黄色在山风的轻抚下齐刷刷地随风摇摆身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金莲花注定是一种让人一见钟情的高山花草。毫无疑问，东陵山可以作为北京自然观察的最佳地点之一。你有兴趣扛着相机或者背一个手绘画板赴东陵山之约吗？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气温有所回升，紫外线强，午后天气感觉较热，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外出应该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朝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狼镜，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中唱主角的仍然是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先生啊和郭启儒先生表演的相声《空城计》。 我最喜欢看戏。 哦，您喜欢看戏？ 哎， 哦，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啊？啊，过去常看。 哦，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怎么您没有时间？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没有了。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就是刺儿戏。 刺儿戏哦，白厅啊。 啊，对了，对对，看白戏。 好嘛，就这种戏呀、 啊。啊， 那是不能发展。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我就进去了。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啊，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是啊。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是啊。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儿查票 啊，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是啊。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那是你有势力啊。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哎，我有秘诀。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哎， 那听听您这个秘诀。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1毛钱， 嗯，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 这都是道具啊。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哎， 特别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嗯，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1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干什么？ 煮1毛钱素片汤。 哦，素面。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嗯。 让小伙计给送来。 嗯，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啊，喊来，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对呀、 啊，你还真有办法、啊。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呐。 哦，你还保守？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怎么会不灵了？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嗯，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哦，

司仪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这又轰出来了 啊。他吧，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碰见谁了？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啊。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是啊。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哎哎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你懂什么？得有那个就进去了， 冒充跟包。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嗯， 哎，干什么呢？我说，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嗯，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演员 杂役。 啊，杂役呀。啊，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跟他们瞎忙活吧。 嗯，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脸我这么就听。 哦， 是有意思。 那么你怎么会打群去了？ 嗨，司马懿不应该戴四龙套吗？ 嗯，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 啊， 这怎么办呢？ 哟，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你瞧， 龙套剩仨了。 嗯，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啊。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这多难看呢。 就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嗯，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怎么？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嗯，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他分头二三四啊。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那个时候啊， 啊， 一万二。 一万二。 嗯， 二旗 八千， 三旗 六千五， 四旗 五千八。 五千八。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那是头旗呀。 四旗。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你这个胡来呀。啊，你是唱戏的呀。 那我也能听啊。 怎么？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 哎， 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这个旗子。 嗯，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啊。怎么了？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嗯，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棒槌？ 棒槌的意思就什么都不懂。哦，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哦，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好嘛，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嗯， 我说那就好办了。 人家说你不会呀。 啊，谁不会啊？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 嗯， 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晕场啊？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你这不要命吗？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啊。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哦，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是，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啊，怎么样？ 嚯，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 嗯， 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对呀。 啊，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当中一点。 哎，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是啊。 司马昭。 嗯，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到这儿一点枪戳去。 哎， 这是司马师， 这是司马昭， 对， 司马懿上， 嗯，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扛，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那是角儿吗？ 大大大的啦，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嗯， 中途路上这一席。大大大的啦，大一大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小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听。 嗯，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哎， 司马懿，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空来矿来切来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对，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可好，怎么给弄乱了？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嗯，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哎，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嗯，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你怎么还瞧着人家？ 就是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嗯，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是啊， 这不就行了吗？ 嗯， 三旗就照顾我。 嗯， 怕我站在当中， 嗯， 他瞪我一下。嗯， 对呀、 啊，他跑左边来了。 嗯， 我误会了。 你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你。你也跟这边来了？ 哎，和那边一个，这边仨， 这多寒碜！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嗯，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嗯，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嗯。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乐。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那更得乐了。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怎么了？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有几位直喊呢， 喊什么？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骨牌点还挺熟。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嗯，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扛！一亮相， 嗯，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是啊，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啊， 通！侯喜瑞吓一跳， 怎么？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他当猪台吗？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没唱呢，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嗯，穿的是什么？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带着呢。胡子 也有啊。 嗯， 怎么会错了？ 什么意思啊？ 台上不能说话呀。 啊，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那你就过去吧，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嗯，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那就下台吧。 一拉马鞭下去了 啊， 那戏就全砸了。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哎，人家有办法 啊， 人现编词儿， 现编。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嗯，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呵， 自个儿有辙 哦。 冲我这样， 嗯，这是叫板呢。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酷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拿个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文哏类的作品啊，一个批讲为主的段子，歪批三国。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那可不敢那么说。没那么大学问。 您就是个学者。 哎，什么学者啊，也马马虎虎。 念过书吗？ 念过呀。 是吗？ 嗯， 看得出来吗？ 哦，这还看得出来。 脸上有书气吗？ 哦，有书气。 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是啊， 脸上的书气很大。 哦，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哦，那么输了， 输气。 哦，那么个输气呀。 啊，书墨之气。 哎，得有书墨之气呀。 对，我是喜欢看书。 好啊。 嗯，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对， 是吧？ 嗯，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好啊。 啊，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哦，您喜欢看什么书？ 什么三国列国呀， 嗯， 水浒聊斋呀， 嗯，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呢。 红楼梦啊。 红楼梦 喜欢看。 喜欢看。嗯， 知道这故事啊？ 红楼啊。 嗯，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哦，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哎呀，那可不简单。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对，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嗯，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对呀、 啊、林黛玉死了。 嗯，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对，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常看啊。 常看。 每天看吗？ 每天看。 上班也看吗？ 那不看。我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哎，有这种人呢。 啊，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啊， 整天看书。 整天看。 看红楼梦。 你瞧， 什么事也不干。 哦，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 你那《红楼梦》不能搁去吗？ 是啊， 干活不干了？ 这话说得很对。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是吗？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嗯，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是。 是啊，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不入迷啊。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研究啊 啊 啊, 啊！ 还研究什么？ 三国， 三国、啊。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熟读三国，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看过几遍。 哎，对对对，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金批。玉批，毛批， 哎，毛批、金批都好， 哎，多好。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哎，玉批也不错、啊。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啊，是啊。 他那学问不行， 嗯， 不值钱。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当然了， 嗯，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啊， 买玉批《三国》，买好版的，十块钱， 十块钱 就买了。 哦，那也不算贱了。 毛批的30块。 不，这个贵了。 嗯 嗯， 金批得60块。 60。 嗯， 哎， 是贵了， 贵了。 最贵的就是猴批。 猴批三国？ 猴批三国 谁呀？ 侯宝林先生。 对，哦，就是阁下呀。 哎，对。 哦，您批三国？ 是的。 那不用说了。 嗯，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您再回回手吧。 会，我这买呢， 啊，100多块， 那得定200块。 你多说点， 500。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怎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没出版。 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这还珍贵呢，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啊， 还在修。 哦，还在修呢。 对， 好好好。 嗯，三国你懂是吧？ 懂啊。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呀、啊、 嗯， 我咱们彼此对人 请教。 岂敢。 嗯，为什么叫三国？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那你说吧。 嗯，三国呀。 嗯， 魏蜀吴，这叫三国。 魏， 哎， 蜀， 哎， 吴， 不错， 就这么三国。 是啊。 魏指谁？ 北魏曹操啊。 蜀呢？ 西蜀刘备啊。 吴， 东吴孙权， 就这么三国。 哎，三国。 不对吧？ 怎么会不对呀、啊？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汉朝啊。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那就算一国呀、 啊、那就四国了。 这多出一国来了。 嗯 嗯，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算一国呀、啊、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那也算一国呀、 啊、六国。 好嘛，这就翻一番了。哎呀， 不对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啊。 为什么叫三国呢？ 为什么呢？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对， 得喽，就叫三国吧。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啊？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嗯，不错。有一回 有三吧？ 有。 再摸一段， 摸一段，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对呀、啊、 有三吗？ 他这两头见三， 中间还很多呢。 当中间， 嗯 啊，您说一说。 我说不全啊， 您可以大概一说。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有啊。 陶公祖三让徐州。 有。 公子刘琦三求计。 有。 三江口周郎纵火。 有。 三江口曹操折兵。 有。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有。 三顾茅庐。 有。 三气周瑜。 有。 三秦孟户。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老师、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好，我这数着来的。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问题就在这里嘛。 对对对。 嗯， 嗯，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三出祁山。 哎，六出祁山， 二三如六。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三发中原，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个。 这是目录上的， 是是， 我说的还不全 哦， 还有的暗扣， 暗扣，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暗扣啊 啊， 三三不明， 三不明，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都谁呀、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有姓无名，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啊，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哎， 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呀、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乔国老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有啊。 哪有？ 他叫乔玄呐， 《三国演义》上有吗？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戏上有 啊。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啊，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哦，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他得报名姓。 是啊，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啊， 老夫乔玄，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对呀、 没名行吗？ 啊， 那怎么唱？老夫乔 乔 乔乔什么？ 我觉得乔什么呀？ 还是啊。 哦，那么这个人呢，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哦。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乔玄 没名吗？愣给他添的吗？没地方查根据去， 怎么 他就悬着呢？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啊。乔玄吗？ 乔玄，啊，就是有姓无名。 对呀、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 貂蝉。 貂蝉，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姓什么？ 姓刁啊。 哎， 姓刁名蝉，字丫鬟。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哦，事物。 他的名字叫貂蝉 啊，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原曲上有。 原曲上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这我还得看 这一肚子全是书。 这玩意儿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怎么 怕它掉出来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啊？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那么小兵卒。 小兵卒 那无名无姓嘛， 目录上有的呀、 上正传。谁呀、 都邮。 都邮，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有啊。 都邮是官衔。 哦，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不是了， 是吧？没有 啊、无名无姓。 张翼德怒鞭都邮。都邮是官衔。 官衔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哦，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满不谈了。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为挨揍的， 好嘛。对对对对，这叫嘛三不明啊。 哎，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三七。 哦，三七二十一。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这个是啊、 啊， 夫妻的那个妻。 夫妻的妻。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哦，这叫三妻。 有故事。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刘备撇妻。 哦，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哦，这么三妻呀、 哎 刘备撇妻 啊。刘备这个人呢 啊， 拿老婆不当回事。 是啊。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嗯， 就是他跟张飞啊、关羽啊， 嗯， 感情就那么密切。 嗯， 啊，妻子如衣服。 你呀， 老婆不算什么。 嗯，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 怎么样，轻视女性啊？ 为了笼络人心 哦，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嗯， 懂吧？ 是是， 就是这么一点。 哦，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就跑， 老婆不管了。 啊，那交谁的？ 没准儿， 你这玩意儿， 嗯，谁在跟前交谁？ 是啊， 哎， 这一个孩子很大方。 嗯，刘备三次撇妻。 哦，三次呢？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嗯， 他跑了。 是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哦，糜竺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嗯， 就算完了， 是是 啊， 嗯， 第一次撇弃， 第二次呢？ 徐州失散， 哦，徐州失散， 曹兵来打， 嗯， 他们仨人不在一起， 是啊， 关公在下邳， 不错呀、啊， 徐州西南， 对呀、 啊，12里地， 哎，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嗯，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是 弟兄会合以后、嗯、兵力就强一点。 对呀、啊、 谁想走的半道， 嗯， 徐州火起失守了， 徐州丢了。 这阵儿， 嗯， 刘备啊，说句文化 啊，啊怎么讲， 颠儿了，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知道， 曹兵围拢上来， 哎呀， 困在土山之上， 困住了、嗯、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啊，他这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哎，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决一死战， 一死相拼， 是了， 怎奈有二家黄嫂， 嗯，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嗯、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你瞧瞧，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嗯， 来了一个朋友。 谁来了？ 张文远。 哦，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哎， 他跟关公，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张文远。 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对， 这还对呢，你啊，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这不像话呀。 啊，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啊，这我说的， 这不你说的吗？ 张辽、张文远， 哎， 约三世， 土山约三世， 被困曹营， 不错、嗯。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哎， 挂印封金， 嗯，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哎， 古城相会， 寻兄送嫂， 弟兄团圆， 不错的。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啊、那么第三次呢？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哦， 曹兵追到， 嗯， 他又跑了， 又跑了。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嗯， 赵云保着家眷， 是啊，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哎， 救出阿斗， 嗯，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嗯， 幸喜小主人无恙， 什么多不容易、啊、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是啊，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那就绝后了， 没儿子了， 没了。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刘备，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嗯，怎么回事？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嗯， 继续笼络人心。 哦， 拿这孩子， 嗯，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边，这摔地上。 你看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没摔着 啊？没摔着？ 嗯， 抱起来扔完地，扔我也没摔着。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刘备摔不着。 怎么会摔不着？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啊，这外模什么事了？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啊， 双手过膝， 啊，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啊，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哎呦，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就为让赵云看， 哎，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哎，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嗯，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嗯，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那还不死啊？ 嗯 嗯， 就说他这个人， 对， 是不是？ 人头是不怎么样， 刘备撇妻， 还什么吕布恋妻？ 吕布恋妻 啊，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吕布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啊 啊， 丁建阳的干儿子 是吗？ 董卓的干儿子， 不错的。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是啊， 那意思要拜曹操做干老， 是啊。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嗯，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就这一句话 就把吕布给杀了， 就宰了。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好啊 啊， 嗯，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是吗？ 武术好啊， 嗯，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赤兔马，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对， 丁建阳送给他的吧， 不错， 是不是？ 嗯， 手中方天画戟 啊，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就这么勇。 为什么失败了？ 为什么呢？ 把身体搞坏了。 是吗？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构成， 对， 是吧？ 嗯，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哎， 这个应该说好了， 是啊， 满足了， 哎，他称心了， 好好搞事业吧。 啊，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你看看， 喝那个烈性酒， 哎呀，饮酒作乐， 把身体喝坏了。 哎， 老喝那个勃兰地呀、啊、威士忌呀、啊。 我说您倒是 啊，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那个老勃兰地了， 老的了。 范教授没有啊？ 是没有。 你甭管什么， 哎，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那就坏了嘛。 所以身体搞坏了。 哎， 我们楼被斩， 被斩了。 吕布恋妻。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刘安杀妻 啊，这是怎么当故事？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啊，叫刘安。 哎， 嗯， 为了刘备， 是 把他老婆杀了。 哎呀， 给刘备做菜吃了 啊，做菜了。 哎， 大吃人肉，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哦，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哦，抄小路， 没吃的呀。嗯。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你还要过饭。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哎呦， 走着害怕了。 是啊，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那了不得。 往前走， 哎， 隐隐闪出了灯光。 哦，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弹剑作歌？ 嗯， 干嘛？ 弹着宝剑唱歌。 唱歌？ 嗯，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啊。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啊，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没有乐器。 你好嘛，弹宝剑 啊，就弹那宝剑。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哦，弹这个作歌。 哎，唱歌。 哦，什么歌？ 汉代的古歌呀。 汉代的古歌呀， 听过吗？ 没听过。谁会呀？ 我会。 你会？ 你看 汉代的古歌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我也不敢肯定啊， 啊， 我也不敢是百分之百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哦，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你呢？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个。弹宝剑， 这不响啊。 那是这扇子哪能响啊？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汉代的古歌，注意听啊。 可以可以。嗯，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我这是赵丹唱的。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歌。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刘备上前叫门。 哎， 说开门呐。 嗯，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嗯， 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哦，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让进去，两间草房，一棵小树，把马拴在树上，让到屋里，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当家的 不是一家人， 同姓不宗。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怎么了？ 贵客临门呐！大汉皇叔啊， 是啊， 他比皇上还大。置酒款待，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怎么着？没菜？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给刘备做菜了。 当酒菜了， 你说这人多卑鄙！ 嘿，真是，哎，太惨了。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走， 解缰绳拉马，一看，屋里有个死人，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这是刘备啊。 我这是杜十娘， 他这里全有。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这是个卑鄙劲儿的啊。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哦，走了。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是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啊，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给谁呀？ 给刘安。 千金？ 一千两金。 哎呀，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那是陡然而富啊！ 一千两金子 啊， 我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那还用说呀？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当然喽， 精神上太枯燥了。 怎么？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打了半辈子光棍， 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怎么？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 了，又吃了。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啊，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的作品呢，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围绕着这个主题来欣赏精彩的相声段子。今晚的9点30分，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将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